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的声音，北京体育广播，国际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上周的获奖名单由于获奖人数众多，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公布了，野三坡的工作人员会和大家取得联系的。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借款的利率高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几倍以上，不受法律的保护，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姓名、联系方式一起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我们的奖品呢，就是整理贷的旅行套装一盒。在这里呢，先预祝您能够获奖。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秉政中心投诉处理部高级经理胡银，您好，欢迎您胡经理。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建行北京分行各金部业务经理李一阳，您好，欢迎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两位哈，其实每次秉政一来，我们都知道一定要是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我们在这个投资理财方面哈，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或是给我们大家做一些提醒，目前金融领域当中有哪些诈骗的形式，以防大家哈这个上当受骗。但是这期间呢，我们给大家讲过的都是针对于我们城市的，但是针对于农村的我们确实没有专门讲过。可是农村地区现在我们也发现哈，它并不是金融诈骗的空白点，而且也是高发区了哈。这个诈骗分子把他们的这个触角已经深入到了农村，是吧？ 是的，是的。由于这个金融机构在农村的布局少，然后还有咱们的那个农民朋友呢，受教育程度的相对较低，他们在获取一些信息啊，或者一些知识的这个渠道相对比较窄，所以说现在农村地区逐渐成为了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的这些非法金融活动的一个重灾区。 那目前就你们掌握的来看哈，就是农村地区金融诈骗的表现形式都有哪些？ 根据很多实例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第一个方面呢，主要是以高收益为诱饵。 嗯，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以虚假的宣传，还有冒充公检法，还有冒充金融创新等这种不同的形式，来对农村地区进行这种金融的诈骗。我们建行亲身经历过几次案子，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嗯， 比如说第一个案子，在一个村庄村头设立了一个公司做贷款，这是一个小贷公司，它的贷款利率呢并不高，一个月呢是1%。那么在村委又有一个卖高息理财的，那么它的收益年化收益达到了30%。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等于就是一个圈套了。那么很多农村朋友会想，哎，我在这边那个小贷公司，我以每个月1%的利率借到的那种贷款，也就是年化利率12%，那么到了村委去买理财，那么这样一年下来，我什么事儿都不用干，我就能得到18%的这样的一个高收益，那这样多好啊。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天下没有白掉下来的馅饼，那么这就是一个骗局。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变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根据实际案例来看，往往就是理财公司最后跑了，而小贷公司呢一直在追着你要债，等于就是你没有得到收益，反而还欠下了一身债，这样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以高收益为诱饵的一个诈骗形式，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第二形式呢，就是比如说像办传销式的一个组织，就是冒充中央，以中央的形式来说先付代后付，有这么一个文件，当然这些文件都是假造的，那么每个人只要交128块钱这个成为他的正式会员，然后发展下线，然后呢根据不同的下线的人数然后进行提成，然后返现 20%， 这样非常的高，10个会员呢就可以返现 40%， 这样达到一个几何倍数的一个增长，这样呢理论上可以快速积累财富。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就是农村地区是人情社会，那么这种案例一做往往就是一个家族一个村庄整体的就陷入到了这种传销组织或者是这种金融诈骗的这个陷阱之中，所以这种的危害性是特别的大。这也是一种表现形式。那么第三个我们现在接触到的比较多的呢，还是一个就是电信电汇还有这种冒充公检法进行相应的一个诈骗。那么我们曾经发生的实际案例呢，就是在一个村庄，这个农民朋友呢以前是矿工，干了十几年的矿工呢，后来现在得到了尘肺病，给他补偿了几十万元，然后就是因为有人冒充公检法，然后呢一次性的给他诈骗到了27万元。 哎呦， 这样对于这个农民朋友来说，等于就是把保命的钱给骗走了。 对， 这种就是非常的可恨的一种形式了，冒充公检法。然后还有一种形式呢，现在也要比较多的呢，属于非法集资。那么这种非法集资的形式呢，我们看到呢，现在更多的是体现在，比如说现在咱们一直在进行城市的这种基础建设的扩张中，那么那种拆迁，拆迁村大家有钱了以后，那么如何进行投资？很多农村的农民朋友并没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投资的预期与风险。 他没有理财规划。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非常轻易的上了这些金融骗子的当。那么就是以非法集资的形式，那么拆迁款可能几百万，或者大几百万就这样投资进去，然后最后呢导致呢就是血本无归。发生过很多起这样的集体案例，这是非法集资。主要是这几种形式。 其实您说的这些案例吧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是吧？ 是这样的，非常非常多了。 但是依然会有人不断的上当受骗。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痛心的一点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对于这个农民朋友的他的这种金融知识的传播，还有这个如何防范的这些技巧，特别急需要普及给他们，是吧？ 是的。那么我们建行呢，今年在推出一个业务，叫做"豫农通"业务，就是说可以在各个行政村，那么我们可以村委单位来设计这种代理业务，就是银行代理业务。那么在他这个地儿可以通过我们银行的 POS 进行取款，这个都是正规的。 就是在每个村我们都可以设立这样的点儿，是吧？ 对，现在是这样。目前来说，今年建行北京市分行准备在北京市范围内打算先普及100个村来作为这种试点。 那对于大家来讲，尤其是对农民来讲，那用钱就太方便了，是吧？ 是的，这样在自个儿村里的家门口就可以取钱了。 你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项目？ 豫农通业务。 豫是哪个豫呢？ 富裕的豫。 哦，富裕的豫，农民的农。 农，对。 豫农通。 对。豫农通业务。 农民富裕。 对对，是这样的。 哎，这个业务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因为其实我们的业务范围所触及的地方，同时其实我们也把这种金融知识普及到那里。 是的，我们一方面是做好了金融创新，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是要做好这种金融普及工作，金融知识的普及工作。那么金融普及工作呢，就是从2015年开始吧，建行已经将这种全市范围内的这种各行业的这种金融普及工作纳入了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建设之中。 那么有没有咱们专门针对农村地区的做这种金融的宣教的工作呢？ 有的。那么今年在上半年，我们建行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月活动，还有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等活动中，那么在全市范围内，我们今年10个郊区行，光组织的这种集中宣教活动就达到了161次， 真是很密集的。还是 是的，其实说是161次，但是针对于咱们北京市上千个行政村来说，覆盖度还是不够，这个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所以这个工作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常态化，是我们日常金融工作中的一项内容了。 对，而且在农村地区做这种金融普及工作的中，我们后来其实发现，其实与当地的村委会，还有比当地的那个党支部，进行这种共建的时候，还有召开这种大集，有特色大集的时候，我们都会参与其中，利用这种当地特色的节日，还有这种专门的这种主题活动，来结合在一起开展这种金融知识普及活动，效果会更好。比如说在大集上吧，特别有针对性。那么一方面 是建行在这边进行金融知识普及，而在不远处也就隔着100多米、 嗯、 就有相应的理财公司、 嗯、 那种小贷公司，还有做那种 宣传， 但他们在那边做相应的宣传。我们就经常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农民朋友从那边拿着那个材料，然后到我们建行这边说，您看看这上面写的对不对、 嗯、 那么你看看他这个收益对吗， 嗯， 让我们帮着他们进行相关的一个分析。 我觉得这农民非常聪明哈， 是 这边拿回来找你们这专业人士来帮忙，一看呵呵把把关就知道怎么回事哈，很聪明。 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就是这种金融知识普及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而且在我们在普及的过程中看来是起到作用了，因为他们知道找你们来看这些宣传资料了。 是的， 这就是进步之一，我觉得。 对，是这样的。 那我们目前来讲，在防范金融诈骗的技巧方面，胡银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也讲一讲呢？ 哎，之前呢，我们也是接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反馈， 嗯， 然后我们呢也根据消费者的一些反馈，然后总结出了就是两个小技巧吧， 嗯， 一个是六个疑虑，这六个疑虑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只要一谈到银行卡， 嗯， 一律挂掉。 嗯， 就是有些接到电话说您的这银行卡涉及什么什么违法了呀或者什么的，只要一谈到银行卡这个电话一律挂掉，不要再听了。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只要一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掉。第三个呢是只要一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的一律挂掉。老年朋友或者是农民朋友可能他一听到这个就会害怕， 对， 紧张， 因为有些人哈，打电话的人他会装作态度很恶劣， 是 好像很强势的那种感觉， 是这样。 嗯， 第四个呢就是所有短信只要让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 木马病毒 所有的这个链接您点开以后，其实您手机里所有的信息都会被对方盗取。 嗯， 所以说看到这个链接的就建议咱们就是一律给它删掉，如果真的有问题想咨询的话，咱们去打他的客服电话进行一个这一个人工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咨询。 嗯， 然后第五个就是微信里面不认识的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 嗯， 这个呢之前也有相应的这个接到过这类似的案例，包括曾经还有过就是也是我的一个自己的经历，是我的一个朋友微信里认识了一个朋友，然后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就是让给他这个转钱，然后呢我就是赶紧打电话核实一下说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金额也相对比较高。 嗯， 就打电话他就说他都不知道，然后他也突然接到了很多朋友给他打电话说你是管我们借钱吗，结果发现他的这个也是信息被盗了， 被盗了， 然后给他的这个微信里所有的好友去发微信要借钱。 嗯，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碰到就微信里面就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发来的一些链接，就大家都不要轻易的去点开它。 嗯， 最后一个就是只要一谈到安全账户的一律就是诈骗。 嗯， 这个就是要串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公检法这块，然后因为很多这种电话接到以后都会说您这个钱在您这儿不安全，然后您放到我们这边建立一个公共这一个安全的一个账户，然后把这事情调查完了以后我们会返给您。首先这块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压根就没有这个安全账户的这一个称谓跟说法， 账户就不存在。 对， 哎，就没有这事儿。 对对对，所以说一提到安全账户的，可以判断为是诈骗了。所以咱们就是一律要挂掉这个电话。 嗯， 这个呢是六个疑虑。 六个疑虑。 对， 嗯， 还有就是八个凡事，就像刚才也是进行一个补充嘛。 嗯， 只要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 嗯， 我们不要管。凡是就是叫您汇款到这个安全账户的，我们也一律不要管。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要您先交这个钱或者是先交税， 嗯， 有些这些的大家不要管。还有就是凡是通知家属出事了要先汇款的，这块也是有很多的诈骗嘛，就是说突然接到电话说您的这个家里人谁谁谁现在正怎么怎么样，然后需要您汇款，像这种情况呢大家也不要慌，先去核实到底有没有这一个情况。 对， 然后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大家一定要谨慎。然后凡是在电话中索要银行卡信息及这个验证码包括一些密码的，这些一律不要相信。这些呢就是可能更多的是冒充就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他跟您说啊，这个卡片我们是有什么活动啊，需要您提供这个卡片的信息验证码包括这个您的这个用卡密码。但是其实这点广大朋友们要知道，如果您的一张银行卡泄露了这几个信息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卡交给了对方， 对 方就可以把您卡里的所有的这个无论是存款呀包括是信用额度都会盗取的。 所以说其实任何一个正规的机构都不会要你的密码， 不会的，所有的正规 的 银行机构都不会要， 嗯， 包括密码包括验证码包括所有的卡片信息 他都不会以这种短信的方式或者口头的方式来获取，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样。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凡是就是说让您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这个也是很多可能就是诈骗的信息会过来跟您说您这个网银需要升级， 嗯， 然后给您发了一些链接呀，或者让您登录一些他的这个做好的假的一个官方网站。 嗯， 当您就是通过这网站把您这个网银升级，说是网银升级，其实无外乎就是还是把卡片的一些重要信息 都输到他那里去了， 输在他那里面，他们后台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就可以对您的这个账户进行一些非法的操作。还有就是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相对来讲啊，这个在所有的这些诈骗里面技术含量相对低一些。 但是这个问题往往发生在什么呀，就是微信被盗取的情况下。 对 对， 那么我们经历过的实际案例就是每个公司嘛，每公司有一个自己的公司内部一个群， 对， 那么就是这个领导的微信被盗取了，然后呢直接以领导的身份然后跟那个会计说你现在马上给哪个哪个账户转多少多多少钱，这是什么什么什么货款，那么会计一看这是领导啊，就又是在公司群内啊，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会计把钱一转，果然就是诈骗。 嗯， 对， 这个是都是有真实案例发生的。 只要涉及到钱的问题一定要核实。 对 对， 涉及到钱 一 定要核实。 嗯，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 嗯， 这个就像刚才的说的这种 钓鱼网站， 钓鱼网站， 对对，他就要骗你的信息呢，这是。 对， 对 这种的话就大家一律不要输入这个所有的这个卡片信息。 然后我给大家再补充两个，这是我当初在网点的遇到的实际的案例的情况。第一个那个实际案例就是我有一个客户，那么这种诈骗呢它是通过ATM 进行操作，那么这个客户为什么会给他转钱呢？其实就是什么，真是他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泄露。 嗯， 他的信息是怎么泄露呢？他刚买了一辆车，然后呢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说就以税务局的名义给他打电话，说指导他要给他进行一个退税。 嗯， 因为他正好买的是辆进口车，以退税的名义，然后呢就让他把卡插到 ATM 里边，说我带着你进行操作怎么着，我就把钱给你转过来了。其实按照他那个操作呢，就是把钱转出去了。 嗯， 这是一个实际案例。 嗯， 是我们也曾经接到过就是类似的这种诈骗的一些案例。它是什么样，因为现在这个 ATM 机转账它有一个24小时。 24小时到账。 然后呢就是他讲他的亲身经历是怎么样的。 他是这样，我来这儿存钱，那个诈骗分子跟我说那个我现在取钱那个卡取不出来，那么我现在把钱转给您， 嗯， 您取出现金来给我。 嗯。 然后呢这样呢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呢，诈骗分子利用这个规则和这个时间差，那么我作为受害人我把现金给了诈骗分子了，然后呢又眼瞧着诈骗分子通过 ATM 把这笔钱转到我的账上了， 嗯， 那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吧， 嗯， 那么我走了以后因为有24小时的这一个时间差，诈骗分子通过操作把这笔钱合法的又收回来了， 嗯， 等于您给他的那个现金 白给他了， 就白给他了。 对， 这是也是一种诈骗形式。 现在还有利用这样的方式的哈， 对， 用人家的善心，其实是， 对，这是利用善良。 嗯， 那么我其实我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个，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案子。 嗯， 这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出去去出差，那么在回来的当天或者是头一天，我那天是头一天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我是什么什么航空公司，然后您是谁谁谁，您的身份证是什么，是多少，然后您预定的是哪个航班，说的完全正确。 嗯， 然后告诉我说您这个航班因故取消了，我是航空公司，那么我现在来帮您换到另外一班的航班，看您是否同意。然后那么作为旅客大部分人都会想，哎，我同意啊， 嗯， 那就你给我换到一个最近的，那么他帮你预约航班，你去查那个航班，那个航班也有。 嗯， 然后呢告诉你，好，我现在给你办理了相关的手续，前面都没问题。 嗯， 那么在最后说，先生，那么我们给您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麻烦，航空公司对您是有一个补偿的，那么什么补偿呢，说我们会补偿您500块钱。 嗯， 大家都会想，你看航空公司还挺人性化的，对吧。 嗯， 他们的原因导致了我的航班取消了，人家主动给我换了航班，还要补偿我 500块钱， 还要补偿我500块钱，这个逻辑链是正常的，是没有问题的。那下一步就是怎么来把这500块钱给我？那么他就首先问您身上带没带相应的什么卡， 嗯， 然后带的卡呢，就是你拿着这个卡到 ATM 往里边一插，我告诉你怎么操作，这个钱就进来了。 嗯， 正好他问到我了，我一听你给我钱，我怎么还要去 ATM 呢？ 对， 这个是不对的，对吧？ 跑了专家了。 所以我这会儿再反应过来，这是个诈骗。 嗯， 就是这样。但是怎么说呢，刚开始 他的按照他这个逻辑还有这个事情的话， 都会信的。 我刚开始我确实也是完全相信了， 对， 但是到了最后的这一步，让我插卡的这一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是不对的， 敏感了。 对 对， 幸亏还有了这一根弦防范着。那么这也说明什么呀？就是这种信息，我们现在的信息安全是一个隐患，而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对于这种自己的真实信息的一个保护。另外任何的事情都需要一个最终的一个心理防线，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 几个疑虑和 六个疑虑八个凡事、 嗯、 凡是提到银行卡的最后需要你插把这个卡插到 ATM 里边的都是诈骗。 对，因为这个 ATM 机只有你自己来操作，你想取钱了，你全力去，或你存钱取，这其他任何人不可以远程来操控你的 ATM 机， 是这样， 是吧？ 对的、 嗯。哎呀，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记清楚这个事情哈。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 那其实现在的金融诈骗当中，除了这种哈，就是电话诈骗啊、网络诈骗等等，其实还有一种现在也是非常盛行的这种，就是集资诈骗，而且这种集资诈骗往往大家的损失是更大的，是吧？ 是的。 那对于这种集资诈骗，大家怎么去分辨它是非法的呢？ 现在非法集资的这种形式基本上很多都会包装成什么呀，包装成金融创新， 嗯， 或者包装成一种业务创新，或者 国家项目， 国家项目，或者一说是一种模式创新。总之它会给它包装的非常的一个高大上， 嗯， 然后呢背后呢往往又会挂着说是某某国家项目啦，某某部委直属单位啦，某某国企参股啦，这些相应的给你非常有保证感的这种因素在里边。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目前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呀，比如说新型产业。那么国家最近不是对农业比较重视吗？每年的国家一号文都是农，关于振兴农业的。那么最近我们发现有相应的一个趋势是什么？以有机农庄为诱饵，而且呢可以承诺我先带着您去那儿看，然后带着相应的消费者，那么第二天约好了，然后他一辆车把相应的消费者带到了那个有机农庄、 嗯、 然后一看，你看这边是什么田，这边是什么项目，然后呢中午呢还给大家 吃顿饭， 给吃一顿农家乐， 品尝一下有机食品， 对对对，然后觉得哎非常的好，然后再夸大一下我们这个项目怎么样怎么样，非常的有前景，然后下一步就是要求可以大家可以进行参股投资。那么这也是一种新型的一种方式。那么现在我给大家再那个明确一下，那个如何分辨这个非法集资， 就请您给我们支支招呗。 那么首先第一个，如果比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超过4倍，那么这个基本上我们可以判断为是非法集资。 嗯，超过4倍。 是的。 嗯， 超过4倍以上的这个部分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 嗯、 可判断为回报是否过高的一个参考。 嗯， 第二个，我们相应的这种项目可以到政府的网站去看这个公司有没有相应的一个资格。那么所有的这种有可以进行金融集资的这种呢，在政府机构上都会有相应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展示。 嗯， 第三个，我们可以去工商登记查这个公司是否合法，因为企业它必须是经过法定注册，并且是办理相应的税务登记等等、 嗯、 它才能进行合理的这种运营。 嗯， 第四点，我们可以到网上查一查这个相应的公司以前是否被相应的媒体曝过光，或者是被其他的消费者投诉过。 嗯， 这个我们可以去看。那么还有一些网站呢，比如说天眼、 嗯、 一些网站呢，大家也可以去尝试， 嗯， 可以去搜索。第五个，那么我们就可以找相应的专家看能不能一个投资。那么这个呢，比如说可以去找银行的理财经理， 嗯， 也可以去找相应的律师， 嗯， 还有相应的投资顾问， 嗯， 等等，这几个渠道都是可以的、 嗯、 那么找相应的业内的专业人士，那么一看就能知道这个是否是真实合法的。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询问有关部门。那么询问有关部门呢，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某些信托产品，某些理财产品，那么如果它这个产品是合法的话，它是一定会在相应的监管机构会有登记和备案的、 嗯、 那么这个都是可以查到的。那 那么这些就是合法的。 其实大家去看一看，从任何一个渠道你都能够查到它是否合法，所以说大家呢要有这根弦儿，是吧？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介绍给你的或者什么哈，你要去相关查看一下他是否有这样的资质。因为你想工商也好，税务也好啊，还有他的资质也好，我们都是在网上能够查到的。 对，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 其实并不困难，就是看大家有没有这根弦儿，是吧？ 对对。 另外就是还是千万别受这种高额回报的 利诱。 利诱 是的 啊，超过4倍以上就不受法律保护了。你想想我们这个打个比方说啊，国家规定是2，他那边承诺你是9，那你就要想想了，是吧？ 是的。 能有这么高的回报吗？是吧？ 而且往往这种他们这种公司可能这个收益要报的比例还要高。 对啊，甚至10几、20几、30几的都有，是吧？ 对对对对， 太恐怖了。 所以那个要跟广大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您看中的是利息，对方看中的是您的本金。 本金。 哎，对。好，谢谢两位今天做客节目哈，给我们大家支了这么多的招，也普及了很多的知识，谢谢两位。我们也在这里真诚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擦亮眼睛，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谢谢两位。最后播出一条资讯，炎炎夏日，买不到合适价格的车的您还在着急上火吗？来奥吉通国门奥迪杜卡迪享受奥迪夏季冰点价格，让您购车感到无比的畅快淋漓。冰点的价格，丰富的礼品，满满的诚意。奥吉通国门奥迪杜卡迪航空旗舰店，全北京最豪华最冰爽展厅，奥迪全系进口车型都在这里亮相，欢迎您来电试乘试驾。报名热线是010-6948-6677。全新奥迪 Q5L 已经到店，全新的空间，全新的科技，更快的速度，无微不至的安全等着您来探寻，绝无仅有的优惠，全程热卖。购买 A4L 进取型车型可以享受座椅升级，分期贷款36期零利率，任意品牌车型升级置换奥迪全系车型，最高可以享受1万元的置换补贴，大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车源供您选择。7月14日到8月14日，2018奥迪季节服务，火花塞激情夏日强势来袭，到店购买4个奥迪原厂火花塞可以获赠奥迪原厂机油。奥吉通国门奥迪7月28号、29号2天举行盛大的冰爽购车节，炎炎夏日购车一裸到底，到店就可以享受奥迪全系最低的优惠政策，没有任何精品加装，装饰只凭客户自己来选择，抄底的价格，最高的享受，只限28、292天。奥吉通国门奥迪杜卡迪航空旗舰店，期待您的光临。更多的福利可以详细咨询店内的电话010-6498-6677。杜卡迪摩托全系到店，欢迎到店试驾，电话010-6948-6677。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见。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告，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